多謝 Dicky 嘅分享。咦，接下來是講道時間，今天的經文是約翰福音14章15節至20節，26節至27節，睇到的可以聽我讀出。你們若愛我，就會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賜給你們另一位保惠師，使他永遠與你們同在，他就是真理的靈，是世人不能接受的，因為他們既看不見他，也不認識他，你們卻認識他，因他常與你們同在，也要在你們裡面。我不會撇下你們為孤兒，我必到你們這裡來。再過不久，世人不再看見我，你們卻會看見我，因為我活著，你們也要活著。到那日，你們就會知道我在父裡面，你們在我裡面，我也在你們裡面。26至27節。但保惠師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來的聖靈，他要把一切的事教導你們，並且要使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話。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把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給你平安的不像世人所賜的，你們心裡不要憂愁，也不要膽怯。今天講堂的題目是為真理而來，有請牧牧。 我們希望我們教會是一個開放，開放意思就是說我們可以在不同的議題上面我們可以去思考，不過要經得起是真理那個的考驗。因為有一些的普世的價值觀呢，其實是大家都會覺得是不需要多解釋，是很自然的。即譬如我們都會說是包容體諒愛心這些是永恆呢，都是可以值得我們去追求和去實踐的。不過呢，有很多的事情呢，我們就發現呢不是說很簡單呢就可以用一些的大原則呢就將這些的那件事呢就這樣就去解釋了過去的。好像這兩天大家有沒有看過《美心妹妹》的，即是一定沒有，希望沒有看過啦，我應該希望網上是找不到啦，我沒有嘗試去找啦，我希望是找不到美心妹妹的死神。咁究竟是一些不雅定是唯美純真的角度來到去拍攝啦？究竟那個媽媽 是真的想是分享她女兒的喜悅啦、天真啦，定是在她女兒身上想分享一杯羹呢？這個很難的，我有些時候不知道怎樣去做一個判斷，是吧？好像鉛水的事件，究竟其實只是一時的過失啦，是有些人小題大做，定其實它是反映了社會裏面一些很根本的問題是出現了，是浮現了出來呢？有些時候我們都不知道怎樣做一個的判斷。又好像前個禮拜的希臘的即是那個的事件，是吧？即是那個希臘那個債務的問題，那究竟是他們懶是即是過於是拿這個的福利，定是歐盟呢就真的呢就對那些細小的國家呢是過分的壓迫呢，是即是連人家的主權呢都要入侵埋呢？有時候呢我們發現即是你很難是對面對剛才講的那些問題呢，你很難說大家多些體諒啦，多些包容啦，包容體諒是永遠是對，不過呢我們很想知道究竟我們怎樣去分辨到事情的對與錯在哪裡。如果我們呢就有時候太過簡單說我們要彼此的諒解而好像就跳過了有些事件那個對與錯落一個的判斷的話，那我們有些時候是簡化了對那個世界對自己 嗰個嘅生命咧，都係簡化咗咁樣去處理。喺我哋嘅基督教嘅信仰裏面咧，有機會都落喺一個咁樣嘅光景嘅裏面喎。就係咩咧？就係、是、譬如我哋咧都係會期望或者去經驗上帝嘅同在嘅，上帝嗰個嘅保守嘅。咁於是乎咧，我哋好多時咧就對上帝嗰個嘅形象嗰個嘅描述咧，有時候係偏於咧係好美麗嘅。美麗唔係問題，呢個因為係真實嘅。不過咧，有時候係過於簡單。譬如我哋咧就好多時同特別會喺報道會裏面咧，就會將上帝嗰個嘅形象咧描述為咧係你一個好朋友，係你人生咧一個嘅伴侶，一個嘅 companion。咁咧呢個嘅朋友，呢個上帝咧係好好嘅，喺你一生嘅路裏面咧，無論高高低低、彎彎曲曲都好啦，咁佢都會與你同在。咁呢個咁樣嘅描述咧，唔係錯噶。不過喺今日呢段嘅經文裏面咧，佢就話俾我哋聽，因為當耶穌要離開嘅時候咧，咁佢就話啦：我走咗，我知道你哋會好驚嘅，因為咧我哋習慣咗咧，希望喺一個我哋可以控制、係安穩、我知道會發生咩事嘅境況裏面去生活。冇人係中意進入一個 uncertainty、一個嘅不穩定嗰個嘅局面嘅裏面。咁而耶穌正正就係知道咧，門徒因為當佢離開嘅時候咧，喺呢、這個約翰第十四章，其實係第十三章到第十七章裏面咧，我哋稱之為耶穌喺臨別之前咧，同門徒嘅一連串嘅對話，包括幫佢洗腳啦。第十四章咧就係講到呢一個咧，就係當佢知道將要離開嘅時候咧，佢就安慰嗰啲嘅門徒啦。嗱，我會走，不過咧，我呢一個嘅走咧，就唔係捨你哋而去嘅。我呢個走咧都係一個係有嗰個好重要，而且係一個正面嘅意義嘅。佢呢個點解咁講咧？因為耶穌咧喺第六到第七節，我哋要睇翻我哋嘅聖經，因為你唔會出曬。第十四章嘅第六到第七節嘅時候咧， 有啊， 係啦，叻叻 ，OK， 第三個叻你點睇啊？ 我唔知你要 OK 叻都叻，好，我哋睇翻聖經嚇。第六五節咧，多馬就問咧，主啊，我唔知道你去邊度。咁所以耶穌就同佢講啦：我係道路、真理同埋生命。如果唔係藉住我咧，就冇人能夠去到父那裡去啦。即係話咧，耶穌講咧，佢呢一個嘅去咧，係嗱，你要想像一下，好似一個嘅普圖像化去理解十四章係比較容易啲。即係話咧，耶穌咧，佢自己先去。即係佢去咗之後咧，佢下次帶你去咧就會容易啲啦。即係譬如如果你一次要你去一個地方旅行，咁咧你個朋友會同你去嘅，咁佢就哎呀我怕到時咧就大家蒙查查咁啊，我去一轉先嚇咁啊，去一轉咧就pre-camp 冇錯 ，pre-trip 啊，咁咧就話即係佢去一轉先，咁去咗之後咧，你藉住我俾你嗰個嘅指引咧，咁你先至能夠去到父嗰度，咁所以耶穌其實佢呢度咁講咧，佢嘅離去係為門徒咧嚟去預備，因為如果你唔係藉住佢咧，你係唔可以去到父嗰度噶，所以呢個就係 pre-trip 啦嚇。第二個啦就係今日我哋讀嗰段經文嘅第十六、第十七節啦，翻返大隻啲啦，唔該，非常好。佢就係話啦，我嘅離去咧係會有另一個嘅接續者係會繼續我嗰個嘅工作嘅，佢話第十六節就我求父咧，父就另賜給你們另外一位嘅保惠師，使他永遠與你們同在。所以咧，耶穌咧喺呢一個嘅分離嘅祈禱，面對一班咧係非常之恐懼同埋憂慮、好唔明朗嘅門徒裏邊咧，佢就講咗一番咧就係穩定軍心嘅説話。我去係為你哋準備。第二，我就算去咗。都有另外一位嘅保惠師咧，會同你哋永遠同在。好啦，咁佢咁講嘅時候，即係話咧，佢最簡單嘅説話就係、是：我冇撇下你哋為孤兒。唔記得邊節？係冇錯，十七節、十八節。我冇拋低你哋，我唔會捨棄你。好啦，這個就係我哋好渴望，亦都係好需要一個嘅 assurance 係嘛？一種嘅應許啊！就係話上帝唔會丟低我哋，咁所以嗱呢個亦都喺我哋嘅信仰裏面咧，成為一個係好重要嘅元素，就係上帝常常與你同在，係咪？咁呢個咧喺我哋面對唔同嘅人生唔同嘅處境裏面啦，迷失也好啦，跌倒也好啦，或者係就算成個人咧係失敗咗都好， 軟弱都好，當我哋都常常捉緊呢一個嘅信念，就係上帝與你同在。剛才我講啦，呢一個嘅概念咧係冇錯嘅，因為呢個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應許嚟。但係個 point 喺邊度咧？就係、究竟上帝同你同在啊？究竟係咩意思？嗱，今日呢段經文咧，耶穌佢就話啊，喺第十六節裏邊咧，最值得我哋留意嘅就係耶穌講，佢離去之後咧就有保惠師，即係有聖靈嘅同在。而喺第十六中間嗰句咧，我哋格外要留意，佢就講咗另外一位保惠師，就係呢個其實係一個代名詞啦。其實你可以將呢、這個咧，即係另外一位保惠師咧，代咗邊個字啊？聖靈冇錯啊，父就賜給你們聖靈咁樣 ，OK？ 嗱、啊，你可以代替咗。咁因為聖靈即係等於另外一位保惠師。咁而呢一個嘅表達咧，有兩個有兩點咧，值得留意嘅啫。第一，佢講係另外啦。如果係講另外嘅話，即係有原本嘅一位，係咪？即係呢一個係 on top of 啊，即係附加嘅、後加嘅。咁即係話咧，嗱，聖靈嗰個嘅工作咧，聖靈嗰個嘅同在咧，同耶穌嗰個嘅同在咧，係有好多相同嘅地方。不過咧，佢又講另外，即係話喺有佢相同，亦都有佢獨特嗰個嘅意義。咁而佢用到保惠師呢個字咧，係講同在咧，又有呢個要留意啦。嗱，保惠師呢個字咧，如果你睇翻啊，大家有冇睇翻嗰個嘅講到大綱嘅咧？但都留意一下好唔好啊？咁啊就因為有啲時間咧，我都唔想大家好似，其實我想先至聲明，我哋唔想講到好似像朱一航咁樣嘅，即係咁好似咁 informative 嘅。想大家專心，因為有時咧，即係留意一下一啲嘅資料咧，都有幫助啦。譬如我哋睇翻咧，保惠師呢個字啊，保惠師呢個字，你知你唔係一睇就會明噶，即係呢個字咧，唔係你即係字義本身咧，啊，仲有惠字我係打錯咗添啊，有啲小問題啦嚇。OK， 保惠師，好似講保惠，Avenger 嗰啲咁樣保惠師咁樣嚇。好嗱，有趣嘅地方咧就係、譬如我睇英文嘅翻譯。英文 NIV 咧，佢亦叫做 comforter， 啊 ，sorry， advocate 啊。我哋一陣先解呢個字。KJV 即係 King James， 即係我哋叫做咩？英皇唔知咩唔記得啦，即係最古典嗰個英文版本啦 ，King James 啦，就亦叫做 comforter， 一個安慰者。咁咧就較近期啲嘅英文咧，就另一個嘅嚇、國際標準譯本咧，就譯佢為 helper， 一個幫助者。OK， 一個 comforter， 一個 helper， 一個 advocate。咁如果呢一個字咧有咁多唔同嘅翻譯咧，其實你都大概係明解點解會有咁多唔同嘅翻譯嘅？點解唔用一個翻譯咧？點解用咁多個唔同版本又會有唔同嘅字嚟到去嘗試去表達嘅？嗱，佢一定係一個好複雜嘅名稱，佢複雜到咧就發覺你用這個咧。就好似表達到一部分，但又好似失卻咗另一部分。用呢個字咧，又好佢，譬如聖靈，佢真係一個 helper 嚟嘅，佢真係好似係幫助者啊，佢亦即係一個安慰者。嗱，咁而呢兩個嘅名稱咧，即係幫助者同埋一個安慰者咧，亦都係我哋頭先講咧，我哋對上帝呢個嘅形象好常會出現嘅一個嘅圖畫，就係佢嚟咧就幫住我哋。佢嘅出現咧，就係帶俾到我安慰。咁於是乎咧，喺我哋去迷失嘅時候咧，我哋會感覺到咧係有一種嘅安全感啦，好似有個人成日陪住你一樣。OK， 嗱，但係我哋再講咧，這個咁嘅諗法係啱嘅，絕對冇問題。不過係唔足夠咁解嘅啫，太過簡化。點解咧？因為淨係嚟安慰，淨係嚟去幫助你，咁對你個生命嗰個嘅意義咧？係唔足夠嘅，因為就好似 NIV 用呢個 advocate 呢個詞咧，咁係比較難譯嘅。但係喺希臘文嗰度咧，佢最簡單嗰個嘅即係直接嗰個嘅譯法咧，就應該係一個陪你嘅人，即係陪住你啊。咁但係咧喺日常嘅希臘文嘅用法，呢、這個陪伴者咧就唔係講一般嘅，即係朋友式嗰種嘅陪伴啦。唔係你悶悶地咧 call 個人出嚟飲茶啊、high tea 啊或者睇戲嗰只嘅，而係喺一個係法律嘅處境入邊，但係一個法庭嘅處境裏邊，大家你都唔想俾人即係有啲刑事啊嚇，好似的士仔咁樣啊，俾人拉啊咁樣嗰啲啊，唔想好似佢咁樣遭遇啊嚇。不過佢就係啦， 就係某啲原因俾人拉嘅啫嚇，咁我都唔係誒，都啲後話啦，好嘛？咁啦，你邊個試過俾人拉啊？唔係喎，有都唔話你聽開啊！我比較傻瓜喎，但係你可以想象到嚇，如果你有一個嘅court case 啊，即係有一個法律嘅訴訟你要去處理嘅 ，OK？ 咁我俾三個人你揀，一你嘅好朋友陪你出庭。二你揾我，揾個牧師陪你出庭。三揾個律師，咁你揾邊個啊？嚇、啊？揾牧師係冇乜用嘅，嚇、啊？ 揾個律師。 咁咧就我真係好樂意嚇、啊，不過咧就即係喺屬靈上咧可能幫到你。咁但係咧我唔可以代替你出庭咧嚟到去為你去辯護嘅。OK， 嗱、这个、呢個 advocate 呢個字咧，喺 NIV 裏邊嗰個型咧，佢就較為咧係貼近原文咧喺希臘文裏邊講呢個陪伴者，但係一個獨特嘅處境。我再強調，佢唔係一般嘅朋友。嗱，你諗下，如果你要面對一個嘅法律嗰個訴訟，當然朋友俾到你嘅係一種精神嘅支持，牧師俾到你係一種係屬靈嘅支持，但係。你現在要面對的是什麼呢？你能不能夠好好地去在那個的、就是、個證據面前，在那個的法例的面前，即、就是法律的面前，你能夠有一個公平的審訊，而你是能夠有足夠那個的能力來到去為自己作辯護，是不是？所以在這個時候呢，沒錯，你找朋友找牧師 OK， 不過不足夠，你需要的是一個律師，無論葉車等什麼都好啦，問嘢或者屎尿淋尿瀨都好，咁你需要的咧係一個嘅律師。呢、這個嘅經文裏面講嘅一樣。所以我哋頭先講咧，你要留意點解我哋咁斟酌呢一個嘅保衞師呢一個字嗰個嘅解釋咧，就係、是、我哋頭先講啦。冇錯，我哋好多嘅時候咧。就係、是、好期望上帝嘅臨在咧，就好似一個朋友一樣，陪住你啊，安慰你啊，鼓勵你啊，甚至乎幫你解決埋嗰件事添。呢、這個可能係個 helper 嗰個意思。我哋成日都講過，有啲時候咧，我哋都好無賴嘅，無賴。譬如講到喺公司裏邊咧，頭先開始嘅時候咧，思思咧，佢就講到佢話喺公司嘅時候，佢話好辛苦啊，不被尊重啊，係嘛？即係。人哋係唔理你係咩背景，唔理你係咩資格嘅，佢淨係即係睇佢嗰個嘅，即係佢自己個人嘅利益嘅啫。OK， 咁你好啦，你係面對呢一個咁樣嘅處境嘅時候，咁啊好多時候咧，我哋都喺工作嘅環境裏邊咧，我哋都覺得自己係好無助嘅，係嘛？我嗰陣係睇一個網上嘅文章咧，佢就話啦。在工作的環境咧，係對你嘅信，即係你嘅信仰堅唔堅啊？工作環境咧係最能夠見真章嘅，同唔同意啊？因為工作嘅環境咧，往往係你覺得係你最無助嘅，因為即係嗰個人世係人，即係嗰個咩啊？嗰、那個形勢喺人哋嗰度，係咪？我哋咁樣覺得，你好多嘢你係控制唔到嘅，咁所以咧，我哋大部分嘅時間咧都會。OK， 都會咧係覺得咧，即係喺嗰個環境，我哋做唔到啲乜嘢。咁到一個嘅地步咧，好啦，咁喺咁樣嘅處境，我哋當然好希望上帝嘅臨在啦。我唔掂啊，上帝，我覺得好辛苦啊。無論是非又好，工作壓力又好，又或者咧即係嗰啲唔公平嘅對待都好。咁我覺得喺嗰個環境裏邊，我係一個失敗者嚟嘅，無能為力嘅。好，咁嗰個係個處境嘅感覺。咁然後咧，我就會問：咁上帝點樣去介入啊？咁樣嗱，所以我哋求上帝嗰個嘅介入咧，呢個係好正常嘅，啱唔啱啊？好，咁但係你問一問你自己啦，喺嗰啲嘅情景嘅時候咧，你期望上帝嘅介入係點樣嘅？如果我哋對聖靈嗰個嘅臨在或者上帝嘅同在，就好似一個 comforter 一樣，一個安慰者，係咁嘅一啲人，傻豬嚟嘅，唔好理佢啦嚇。咁你覺得上帝咧就喺度，即係喺度安慰你啊？唔緊要喎，你在世啲工作好短暫嘅啫，係嘛？嗰啲人啊，個天會收佢，都上帝會咁講，不過即係我哋，即係我哋用我哋嗰個日常嘅用語咁樣嘅啫嚇。你唔使擔心呢啲嘢嚇。咁嗱，你係咪想像係咁樣？或者一個 helper， 即係話咧，上帝嗰個臨在咧，佢就 出現咧，就譬如擊殺嗰個老闆啊，嗰、那個嘅講是非嘅人咧突然間啞咗啊，或者唔知點解俾人炒魷魚啊，又或者突然間個人咧純化咗，唔知點解嘅嚇，突然間嘅即係360度咧，個人咧係改變嘅。嗱咁我哋咧都好期望咧，即係上帝嗰個嘅介入咧，有啲時候咧喺個心靈上 ，OK， 最緊安慰你。第二咧就係、是、喺嗰個環境上面，佢做一個嘅幫助者咧，佢就 KO 咗你，解決唔到你，不能夠處理嗰個嘅環境 ，OK。嗱，如果我哋係咁樣去理解同埋期望上帝嗰個嘅同在嘅話咧，我再講冇錯，不過唔係最重要。就好似用翻呢一個嘅經文裏邊咧講，另外一位保惠師聖靈。嗱，你留意咧，就係佢呢一個嘅聖靈嗰個嘅同在咧，佢嗰個嘅意義喺邊度咧？嗱，我哋先睇我哋喺呢段經文裏邊咧，係起碼見到有兩個係值得我哋留意，即係話。再去修正或者係豐富咗我哋何為上帝嘅同在，所以你唔好期望咗一個錯誤嘅上帝嘅同在，因為你有個錯誤嘅期望，唔單止你經驗唔到上帝嘅同在，就算俾你經驗到咧，你都係一個唔係最完整嘅上帝同在。就好似頭先咁講，你去法院你俾人告嘅時候，你要揾個 friend 陪你咁樣，係大家一齊喊啊，要得到你嘅釋放。不過你仍然，如果冇個律師嘅話，你會打輸個官司啊。係咪？你會有一啲嘅法律嗰個嘅權益你冇爭取到，所以你都係輸嘅。所以一個嘅 comforter 係唔足夠，同樣對我哋嘅生命裏邊一樣都係。咁呢段經文裏邊講嘅兩個嘅保惠師聖靈嗰個嘅對我哋生命嘅意義喺邊度？我哋睇第十七、第十八節啦。第十七、第十八節，嗱佢呢度係講啊嘛。呢段經文佢都係講上帝嗰個嘅同在，但係喺邊度咧？梗係個重點喺邊？也要在你們裡面啊！嗱，佢呢個嘅同在咧，係講緊咧上即聖靈啦嚇，係我哋個生命嗰個嘅裡面，係嗰個最真實嗰個裡面，而直至到係點樣啦？我哋要跳底20節啦，你就知道咧。我在父裡面，你也在我裡面，我也在你裡面。你知道了，讀真要有操，這些就真的就是怎樣，即是我們呢要看好幾次的，即是簡單來說，我們因著聖靈的同在，我們知道上帝在我裡面。我就是再想大家去咀嚼這個在上帝裡面的意思。他這個裡面就是 more than， 即是不單止是說一種即是情感上面嗰、那個嘅同在嘅 ，OK， 佢係講緊一個咧，係有一個更具體嘅指向嘅。第一個嘅指向咧，就係講佢呢一個嘅同在係使到我哋能夠進入嗰個嘅真理嘅裏面。咁呢節經文喺邊度咧？就喺第17節同埋26節，係冇錯。第26節佢哋咁講啦，他要把一切的事教导你们，并且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话。OK， 嗱呢度佢讲咧就系，因为圣灵嗰个嘅同在，我再讲，佢唔单止系一种情感上嘅陪伴，佢系要你系更加能够进入嗰个嘅真理嘅里面，即系话圣灵嗰个嘅同在唔系陪你咁简单，佢系要你。將真理係顯明，又叫你個生命能夠打開，使到呢個真理同你嗰個生命咧係能夠產生一個真實嗰個嘅影響啊！攞翻嗰個嘅頭先講，好似一個律師啊嚇，即係如果你要面對一個嘅訴訟嘅時候，你需要一個律師。你知唔知道咧？如果要嗰個律師幫到你，你睇好多電視劇啦，知唔知啦？好啦，譬如某個人俾人拉咗。犯了啲嘅事嚇，咁、咧就然後佢就我唔講，你等律師嚟，咁多數都係咁噶嘛，係嘛？咁我個律師嚟，咁啊，你知唔知道個律師多數咧喺嗰啲電影裏面咧啊，就點樣同嗰、那個即係涉案嗰個人，多數會講咩㗎？嚇、啊？咩話？咁嘅人做咧？個導演多數講咩啊？ 好 似真喎。哦，好似真，咁而家我嚟咗咯喎，我嚟咗咯喎。咁多數都會咁講咧，就係嗱，冇錯。如果你要我真係幫到你，你要點啊？你要坦坦白白。OK， 嗱，如果你要我真係幫到你，啊， 你譬如做過啲咩，真係做咗啲咩，或者真係冇做過啲乜嘢，你坦坦白白、原原本本嘅將嗰件事講俾我聽。如果唔係，我幫你唔到嘅。多數都係唔講啊。咁呢個咧就我諗喺事實上想像得到，呢個都係真實嘅，係嘛？咁同樣啦，你諗下啦，如果你要上帝幫到你啦，你要真係要將你自己嘅生命咧嗰個嘅處境，同埋你內心裏邊嘅嗰個最脆弱嘅地方，你要同上帝去講，咁上帝先至幫到你噶嘛。即係你就唔好期望只係一個朋友咁啊，得 OK， 冇事嘅得啦，我喺度咁樣。咁如果你想像上帝用咁樣嘅形式出現啦，冇錯，你係得到安慰，不過你嘅生命咧係冇咩改變噶。你因為只係有個人陪你咧，你感覺到係舒服啲、安全嘅。但係聖靈嗰、那個即係對我哋生命嗰個嘅期望咧，就係、是、嗱，你要敞開你嘅生命。嗱，你喺呢一件事，譬如頭先講你做嘢，你覺得好辛苦嗰個嘅情景嘅裏邊，我哋好多時都會係將嗰個嘅困難咧，就會擺放喺外圍嘅因素啊，同事嘅無良啊、無賴啊、老細嘅無知啊。或者制度嗰種嘅唔公平啊，咁我哋咧就會喺呢啲位嘅裏面咧，就會覺得嗰個就係問題嘅，即係絕大部分啦。啊，咁可能係真實的。不過聖靈咧嗰個嘅同在咧，佢就問你 OK。頭先啊，師兄佢哋講到話喺個做嘢過程裏邊不被尊重啊，舉例。咁其實佢嗰一刻咧，佢面對嘅唔單止係嗰、那個好唔尊重佢嘅咩啊業主啊。OK， 佢唔單止係面對一個唔尊重佢嘅業主，其實如果喺佢個人嘅生命嚟講，佢要面對嘅係一個好真實嘅問題。嗰個咩問題咧？就係我嘅自尊心咧係被踐踏嘅。我自尊心係被踐踏，我有咩嘅方式嚟能夠去修補我咧？我對自尊嘅呢一種嘅需要。每個人都需要自尊，每個人都需要安全，每個人都需要愛，每個人都好，但呢啲嘅基本嘅需要咧，真係好基本嘅啫，係嘛？但係喺嗰個嘅處境出現嘅時候咧，其實即係聖靈咧就好似嗰個嘅律師一樣，佢就唔單止就係嚟到就鼓勵你啊、安慰你咁簡單。其實喂，你知唔知發生啲咩事？你敢唔敢面對咧呢一個咧被挑戰嘅過程？你的自尊咧受踐踏呢一件事嘅裏邊，其實喺度考驗緊你。喂，其實你需要嘅自尊係乜嘢？你嘅自尊嘅基礎喺邊度咧？呢、這個自尊係點樣可以喺上帝嘅裏邊咧？即、就、係、是、你所需要呢種自尊嗰種嘅需求，點樣喺上帝裏邊得到回應咧？嗱，呢個就係我哋內心生命嗰個嘅問題，內在嗰個問題。所以剛才我們講的那個對比就是你不單止需要一個朋友來到陪你，你需要一個的保衛師聖靈，就好像個律師一樣，他就期望你，你要坦白，你要面對你現在這個真實的處境，你所做過的一切，每一個人的細節，你敢不敢去面對？你不要只跟我說，就是哎呀，我都不想的，那些東西沒用的。你要問你自己，點解你會咁做？咩情況之下做咗件咁嘅事？你而家合約，你要承擔呢一個後果，你知唔知道你要即係面對嘅係一個咩嘅法律？你要知道。所以咧，喺聖靈嗰個嘅同在咧，喺第十七節到二十節，佢都喺度講啦，就係佢講，佢要引領我哋咧係進入嗰個嘅真理嘅裏邊，唔係淨係陪住你。這個是聖靈嗰個作為個保衛師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工作。第二啦，就是佢呢一個嘅同行咧，亦都係有另一個嘅意義啦。我特別睇第十九節，第十九節咧，佢哋講啦，再過不久咧，世人不再看見我，即係話耶穌話我會離開啦。但係咧，你哋咧對你哋嚟講，即係我 physically 咧係唔喺度，即係肉身咧我就真係離開咗，但係我個精神係永遠長存㗎。但你卻會看見我，因為我活著，你們也要。又係嚟到呢啲咧，即係點啊？即係循環咁樣。嗱，你留意一樣嘢，即係話，我個人雖然離開咗，但係聖靈與你哋同在咧， 使到你嗰個嘅生命咧， 唔係孤單嘅。嗰個意思係咩咧？即係耶穌基督嘅生命咧，會係活喺你嗰個嘅生命嘅裏邊。好啦，你再理解呢個係聖靈同在，上帝同我哋同在嘅意思，即係話佢嘅生命係活喺我裏邊。咁嗰個嘅結果係咩咧？就係即係話我個人雖然離開咗。但是呢，我在過往裏面在地上面做的工作，譬如耶穌在地上面做什麼？他在世那幾行走江湖那幾年了，講緊之前那些很少記了，我們不知道了。主要做什麼？ 講 道、醫治、貼緊一些趕鬼、貼緊一些是軟弱的人、傷心的人、他帶來呢、即宣講上帝那個的天國，即是說這一切當耶穌在世的時候，這個就是他的生命嘛。OK， 你不要看耶穌的生命好像一個事蹟，我們就不是只是看到，即每次講到就好像說耶穌做過什麼，耶穌講過什麼。那個重點是說，當聖靈與我們同在的時候，耶穌所講過、所做過的這一切，即是他的生命那個的本質，今天會在你的生命裡面是仍然是發揮緊嗰個嘅功用，即係我哋就係佢生命嗰個嘅延續者啦。所以你再睇二十節嘅時候，用咁樣嘅角度嚟到理解，就係佢喺附喺我裏面，你唔在我裏面，我也在你們裏面，即係嗰個上帝嗰個生命，我再講唔單止係一種，即係嗰個同在，唔單一種喺情感上邊，亦唔係話佢嘅臨在就解決曬你一切嘅問題。他那個的同在是要你認識你自己生命那個的真相，見到你自己那個的軟弱、黑暗、最不見得人那個的地方，你最傷心、最脆弱那個的地方，就好像你要誠誠實實的在個律師面前將你所做過的一切講給他聽，他才能夠幫到你。第二個就是那個聖靈那個同在呢，是講緊因為他的同在，你就有那個的能力來到去延續耶穌在在世生命的時候，雖然他人離場，但是他那種的生命在這個的教會的群體的裡面，就是藉著我們這一班人是會繼續得以延展下去。所以為什麼我們要聚集在一起？我們為什麼要敬拜？為什麼要建立教會？為什麼要服侍呢？這一切呢都是講緊我們用不同的方式，希望將耶穌在世裏面他所做的一切，可以在這個群體裏面，藉著我們這班很軟弱 的人。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上帝是會藉著我們這班很缺乏的人，但是去延續到他這個這麼奇妙的。所以雖然我剛才Dickie仔他講緊在他的個人的經歷裏面，他去尋求上帝的公義，怎樣在這個的時代裏面能夠去彰顯出來。當然又可以有不同的方法，所以我們說我們要經歷得過，就是要經得起真理那個的考驗。我們不是只是過於個人的想法那麼簡單。上帝那個的公義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真正的公義是怎樣的呢？上帝想我們怎樣去實踐呢？那這個是有待教會來到去掙扎去求答案，在實踐的裏面不斷的來到去修正去認識，以至到呢好像主禱文所說的，願你的國降臨，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樣。所以我們那個求上帝同在，請大家不要再就是過於流於那個的情感的方面，又或者是一種即是甚至乎一種的迷信。我們說有時候我們對上帝那個的介入是一種無賴，即是無賴到一個地步，就是上帝是做了所有的。譬如 我知道我有懶惰，那麼上班的時候你就求上帝，我知道我懶惰，求你拿走我的懶惰，那些呢連懶惰都拿走了。哇你知道我是 很貪心的，我受那些錢很喜歡貪小便宜，又說上帝求你與我同在，拿走我這些貪念，那連貪念都要拿走，即當時說那你做什麼呢？即我們有時候那種即是對上帝那種的介入是近乎無賴的，改變環境，連你的心靈都改變了， 啊，咁於是乎做到一個咧係冇邪惡嘅世代，連你嘅心靈咧都係被潔淨，連你嗰個性格咧都係被改變。我哋係咪咁樣去經歷上帝嗰個同在？你係咪期望一個咁樣嘅上帝臨在喺我哋嘅生命，臨在喺呢個群體嘅裏邊咧？所以聖經喺耶穌喺一段翻嘅説話裏面，佢講唔需要擔心，因為佢係與我哋同在。佢呢個同在，除了情感上在實際環境上給我幫助之外，另外一位的保衛師，他的最獨特的就是將我們帶到真理裡面。所以在工作的時候，不要過於期望上帝會即殺殺你所有那些你討厭的人，或者呢你能夠即很順利很快已經做到那個公司的最高位，於是乎你就可以即操控一切樣，那去期望上帝那個同在。而是你在工作，如果你覺得你的自尊受到踐踏，你失去了自我，你發覺在工作的過程裡面那個不是你自己的時候，上帝的臨在是叫你找回我這個人那個真正的那個呼召在哪裡。所以一個真正上帝介入的方式，就是你在那個的工作的困難裡面，是上帝保守你的生命不會因為工作而 crash 了你，你不會因為工作的環境而你喪失了你自己。這個就是聖靈介入那個的方法，他因為他將你放在一個真理裡面，你就知道工作那個的本質，聖經裡面對工作那個的教導，對人怎樣去保守自己的生命那個的真理你掌握到了，你才可以保守自己不會被工作而抹殺了。人家可以說你，可以用不同的說話來傷害你，但是你可以在主裏面因著你擁有真理的緣故，你知道那個的頭先話自尊那個的基礎不在人家那裡，在上帝那裡。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我們在工作裏面是經驗到上帝。又或者在我們孤單的時候，我們不期望上帝突然間即係好似肉身咁顯現，陪你去睇戲啊，陪你去游水啊咁樣啊，等你有個盤，或者就做一個盤，預備一個盤，盤即係伴侶啊，唔係個盤啊，預備一個伴侶咁樣俾你咁樣啊。當然上帝有機會咁樣做，佢有機會咁樣做，但係上帝處理個孤單嘅方式，佢係要讓你知道究竟真正嘅喜樂係啲乜嘢。你欠缺的是什麼？因為我們是欠缺才會有孤單的嘛。如果你純粹是想拿走那個孤單的感覺，而你不明白你 生命裡面你究竟你自己欠什麼，你自己都不敢 去 find out， 不敢去找出來，不敢去面對，不敢去承認的話，你是處理不到你的孤單的。所以上帝處理孤單的方式不是那種很浪漫化的一種、情感上面那種的同在，他是想你知道你那個生命真真正正那個價值，你欠缺的是什麼，而你所欠缺的東西在基督的裏面怎樣能夠得到完成，而唯有基督才能夠完成。你世上所有的娛樂、所有的旅行、所有的飲飲食食都不能夠滿足你那種的孤單。所以上帝解決你孤單的方式是讓你進入那個的真理，知道自己的真相，而且你能夠活現耶穌那個的生命。耶穌都孤單，即是因為沒有人明白他，但是他所做的事，他是因為他那個的犧牲能夠帶給世界那個的救贖，他那個的說話能夠帶給人有釋放，他那個的介入在不同的生命的裏面能夠將人從被拒絕、被叫什麼隔離的裏面，他是能夠釋放出來。所以耶穌在情感上他是孤單的，但他的生命不是孤單的，因為其實他進入了很多人的生命的當中。所以上帝解決我們孤單的，除了預備一些朋友在情感上提醒我們我常與你同在之外，他是希望你是找到孤單那個的靈性的缺口在哪裡，而上帝那個的真理怎樣能夠在這裡出現的時候，你就知道他為什麼上帝是這個孤單最終的解決者。而當你的生命 能夠活現上帝俾我哋嗰個嘅呼召嘅時候，感覺可能係孤單，但係你唔會得出一個結論話我呢個生命係孤單，係冇意義嘅。因為你喺耶穌身上邊，佢都話天上嘅飛鳥有窩殼，係狐狸有洞，係我成日掉轉嘅嚇。天上有兩洞，狐狸有窩啊，佢冇一個安定嘅地方。但係你唔會，我哋唔會有一個嘅結論話耶穌佢係孤單嘅，因為有好多人同路人。所以但願弟兄姊妹，你喺你嘅困難在生活上、工作、家庭、情感，或者你自己個人一種講不出來的那種受傷害的裡面，上帝不單止是預備周圍的環境給一個是出路給你，不單止只是在身邊裡面是鼓勵你、安慰你，其實最重要的是帶你去到認識真理，還有給你知道你的生命怎樣去，當你活出耶穌那個的生命的時候，你那些的孤單、不安、無助、受傷害是自然就會離開了。願意你追求上帝的同在、聖靈那個的感召的時候，不單止只是停留在情感上，又或者是客觀環境那個的改變裡面，而是真真正正見到他怎樣帶你去找到你內心裡面所欠缺的真理，以至到我們的生命能夠真的活出耶穌那個生命的時候，你就見到是不再一樣，那個種的豐盛，上帝那個應許是實實在在臨在在我們的當中。願主都祝福我們，讓我們真真正正經歷到上帝最豐富、最真實的同在。